发起了飞蓝北京，我的环保日记，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，尽放环保过大年，勤俭节约过大年，干干净净过大年，和谐和睦过大年。 儿子，烟花里泡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飞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，我们来怀念叶圣陶。2月16日，也就是再过两天，是叶圣陶逝世30周年纪念日。叶圣陶原名叶少钧，1894年生于苏州。他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位写童话的作者，第一部童话故事叫《稻草人》，其他成名作还有杂文集《隔膜》《线下》《倪焕之》《脚步集》《西川集》等等。他曾经历任教育部副部长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。他规范了现代汉语的语法、修辞、词汇、标点、简化字。他编写了汉语拼音方案，使学习汉语言变得简单。他的最大影响在于弘扬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，为废除繁琐复杂的古汉语旧制和改良封建教育理念不停地做斗争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叶圣陶带一家人自上海北上，搬进北京东城区东四八条胡同的一座庭院。在这个四合院里，叶圣陶的孙子叶永和陪伴着爷爷度过了他的后半生。叶永和回忆爷爷说，住进八条胡同之后，爷爷应下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一职。初到北京，他换了一册日记本，在封面上提了四个字，北游日记，可见他是准备游个一年半载就回上海的。但没想到爷爷展开教材编写工作以后，忙得一塌糊涂，整个后半生都在北京度过了。爷爷来北京的第3年，我出生了。因为他太忙，我们的相处并不多，更不用说他对我有什么耳提面命的教育了。后来总有人问我，大教育家叶圣陶是怎样教育孩子的？我想了又想，实在总结不出条条框框的法则来。倒是小院里的那张八仙桌像个临时课堂，留下了很多琐碎记忆。在八条胡同里，一大家人每天都要围着八仙桌吃晚饭。首先入席就是要讲规矩的，爷爷和奶奶先坐，小辈们再依次坐下。后来孙辈越来越多，几个小的只能轮流上桌。爷爷在八仙桌上教我识字，印象最深的是在冬天，北京烧炉子，屋内暖和些，爷爷一回家就换上棉袍，在八仙桌前坐定，掏出几张识字卡片，他将用过的台历裁成方纸，拿红色的毛笔写上字教我认。爷爷建议在饭堂的电话旁放一块小黑板，让我在接到电话以后用粉笔记录通话内容，留言给其他人看。爷爷时刻关注着黑板上的各种小字，欲佳作一则，还会在饭桌上表扬一句。爷爷的意思是让我们在生活细节中锻炼听说读写的能力。当然爷爷也有严厉的时候，有一次我急匆匆扒拉了两口饭，放下碗筷蹦跶着离开，不小心咣的一声摔了门。爷爷噌的起了身，厉声叫住我重新关一次门。结果他越严厉，我就跑得越快，躲到了北屋不肯出来。爷爷吃完饭跑去北屋，揪着我的耳朵一字一句要求我把门再关一次。 我只好老老实实轻手轻脚又关了一次门。这件事情我现在想起依然记忆犹新。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日常就是爷爷的教育，他总在细枝末节的地方严厉苛刻跟我们较劲，却从不列什么书单，也不过问我们的成绩。1968年文革，念初一的我去陕北延安插队，姐姐叶小沫已经到了黑龙江伊兰，爸爸去了河南武器干校，一家人南北东西互通消息全靠写信。即便如此，爷爷每次回信都要先一一挑出错别字，发现用法不当的词还要仔细分析一番，叮嘱完毕再进入正题。爷爷说，我想教育这个词往精深的方面说，一些专家可以写成著作，可是就粗浅方面说，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含义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，这里是人物空间。 叶永和回忆爷爷叶圣陶的时候说，爷爷很少责骂我们，那次揪耳朵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体罚经历，但他有股劲儿，总让我有点怕，在爷爷面前我都毕恭毕敬的，直到他退了休，我已经成婚，想讨他一副笔墨来，憋了好久也不敢开口。妈妈替我向爷爷求了字，他拎着字来问我，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说，我有那么可怕吗？后来我们这些后辈们在一起回忆，都说其实爷爷也有宠孩子的一面。爷爷喜欢看电影，上世纪30年代物资相对匮乏，他就经常带孩子们奢侈一把，去电影院饱眼福。父亲曾回忆，那时的电影院里都有拖着盘子的服务生，专卖西式糖果和冷饮，每场演到一大半，荧幕上闪过休息5分钟，爷爷就大方地拿出2角银元买来纸杯冰淇淋，每人都有一份。姑姑志美是爷爷奶奶唯一的女儿，爷爷对她疼爱有加，有一次竟然想着要亲自给她做身衣裳，他颇有兴致地叫来志美姑姑，在她身上比划一番，又拿出报纸折出的样子用别针固定住，被一身报纸裹住，姑姑浑身不自在，结果一抬手报纸全破了，爷爷说重来，折腾了好几次，他终于勉强裁出一件不太合身的大衣。后来姑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《一件大衣》，写爷爷看着自己做的大衣沮丧得不得了。叔叔志成挨得打最多，他是家里的人来疯，来客越多就越闹腾，奶奶为了安抚他准备了一些水果罐头哄他去厨房吃，爷爷却是该打就打，这一点我父亲印象特别深。弟弟每次挨打，身为长子的父亲都要在一旁看着，这叫陪打。但其实爷爷用另一种方式宠着这个小儿子，读高中时他在作文里发牢骚，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各有各的要求，一天满满当当根本记不住，好像学习就是为了应付老师，书不想念了要退学。爷爷看了作文居然不急不气，说道，不念就不念了吧。于是他给志成叔叔办了退学手续，连这篇作文都被刊发到了中学生杂志上。高中肄业的叔叔被爷爷送到上海开明书店打杂工，驻守库房整理杂书，结果叔叔将库房里的书看了个遍，后来自己也写出了不少好作品。经此一事，辍学变成了我们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延续到了孙辈。我大哥5岁半的时候被送进一家小学的幼稚园，回家常常又哭又闹，想来是受了严师的责备。有一回这位严师在他的成绩单上批了8个大字，品学俱劣，屡教不改。爷爷看了也回敬了8个大字，不能同意，上移善导，让接送35的阿姨捎了回去。这位严师看了问他，你们一家是不是都有神经病啊？后来我们都明白了爷爷的苦心， 他绝不是一味地惯着孩子胡闹。作为一名教育家，他由衷地认为，不只有念书才能称得上是教育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这里是人物空间。 人物空间，人物志，继续听叶永和回忆他的爷爷叶圣陶。严于律己是爷爷自己的人生态度，他认真的事迹实在是数不胜数，比如每做一件事情都要开了头，就一直坚持到底。他16岁开始写日记，天天写，一直写了78年。小到开一个信封写个便条，大到读书写文章讲话，他绝不马虎。他喜欢整洁，无论什么时候穿戴都清爽利落，办公桌上总是干净整齐。有一回他编写教材，朱自清的一篇散文入选，其中有一段写自己的书桌乱糟糟的，爷爷看了觉得不妥，执意删了这段。冰心老人曾说，在我熟悉的作家中，叶老做事是最认真的，为人是最可信赖的。这些习惯其实跟了他一辈子。1913年，爷爷从苏州新式学堂草桥中学毕业，在家乡的小学当过几年老师，从授课、编教材到组织学生社会实践、写生活动，都事必躬亲。1923年，他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，每天和作家打交道，处理他们的书稿，替他们领取和支配稿费。丁玲的处女作《孟轲》，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沈雁冰的《幻灭》，巴金的《灭亡》，都是在他做编辑时发表的，连茅盾先生的笔名也是他改的。沈雁冰最初为自己取名茅盾，这个茅没有草字头，意思是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吧。爷爷看了看说，没人姓茅的，就加了个草字头。1931年，爷爷离开商务印书馆，到了好友聚集的开明书店，为全国小学生编写开明国语课本。1949年，爷爷到了北京，又一头扎进教材里。我小时候的印象是，饭桌上、书房里，爷爷和爸爸无时不刻不在讨论课本该怎么改。用姐姐叶小沫的话就是，他好像是在家里上班似的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爷爷提倡语言规范化，每一篇课文都要请北京的老师朗读几遍。我记得课本里有这样一句话，东西掉到井里了，老师念得快，念成东西掉井里了。哪种说法更顺口，到底该不该加这个倒字，他拿不准，就召集编辑们开会讨论，说课本是要影响几百万学生的，一点都马虎不得。外人多说爷爷和蔼，他其实是有脾气的，看不过去的地方一定要呼吁两句，有些狠话他也敢说。还在任上时，他就批评教育部不懂教育，说人家以为教育部唯一中央机关，实则类乎空城计，且戏台上之空城计，除了两个老兵而外，尚有诸葛亮，教育部之空城计则并诸葛亮而无之，唯有两个老兵在城门口扫地而已，意思是只做门面功夫，里头什么也没有。叶永和回忆说，父亲说过，爷爷将太多精力花在了教材编写上，耽误了自己的写作。早年他在商务印书馆编学生国学丛书时，每晚回家都要赶工写泥幻之，在教育杂志上按月连载。他的童话稻草人，鲁迅称之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创作之路，同样出自这个时期。这两部早期的作品，一部写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大革命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幻灭，另一部写人世间的悲剧，稻草人挽救不了，都被打上浓浓的现实主义烙印，成了他一生的代表作。上世纪50年代，爷爷给小学语文课本创作儿歌，其中有一首《小小的船》，弯弯的月儿，小小的船，小小的船儿两头尖，我在小小的船里坐，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，蓝蓝的天。1955年5月9日，爷爷在日记里抄下这首小诗，很得意，觉得意极浅显而情景不枯燥。多年后，我们整理他的儿歌，零零总总居然有100多首。这些长长短短的句子，没什么波澜的故事，也没什么华丽的词藻，只是充盈着童趣和情调，流露着温情与暖意。叶永和说，爷爷还是个观察家，能把植物写得有滋有味，清新淡雅的小短文，从种子发芽一直写到花朵盛开。收录进小学语文课本的就有《爬山虎的脚》，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，看着非常舒服，叶尖一顺朝下，在墙上铺得那么均匀，没有重叠起来的，也不留一点空隙。叶永和说，在我的记忆里，爷爷一直爱摆弄花花草草，我自小住的院子从初春到深秋就从未断过花，常见的有夹竹桃、百合、名贵的牡丹、郁金香，还有一墙绿葱葱的爬山虎。他每日早上起来，下班回家，都要忙里偷闲驻足跟前观察一番。退休后，爷爷还和老友俞平伯、植物学家贾祖章比赛，互相寄牵牛花花种，各种各的，看谁的花开得最好。而这些花开花落的过程，都被他写进了文章里。爷爷评价文章好坏的方法与众不同，他认为的好，从来不是指词藻和技巧，而是用词准确、句子通顺、简单明了。他一直提倡，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，生活是创作的源头，谁的生活充实，谁就是诗人，至于写不写得出来，就看他本人的兴致了。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我们家的小辈们大多子承父业，成了编辑，只有我走了另一条路，当了工人。爷爷其实一直希望我们能做实打实的工作，生产一两样实实在在的东西。不过随着年岁增长，我现在也越来越能领会到爷爷提倡的生活本身就是诗，就是艺术，先观察，然后有感悟，最后才是表达。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，这里是人物空间。 叶永和回忆爷爷叶圣陶说，爷爷是一个事无巨细、严厉又自律的教育工作者，也是个有生活情趣的老头。他酷爱喝酒，6岁跟着他的父亲学喝酒，2年不到，父子俩打成了平手。上学以后，他以喝酒自夸，2斤不在话下。在中学生杂志任主编时，他和开明书店创办人张锡琛、老友王伯祥联合发起了一个酒会，爷爷被推举为会长，还正经八百地立下了章程，一顿能喝5斤以上绍兴黄酒者才能成为会员。平素好酒的书画篆刻家钱钧听说有这样一个酒会，想要入会，但他的酒量只有3斤半，于是想请会里的人通融一下。爷爷听说后打趣道，那就先做预备会员吧，还鼓励他要锻炼酒量，早日把预备两个字拿掉才好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除了早饭，爷爷顿顿有酒，我父亲陪他喝，但从不碰杯，各自斟酒，一小口一小口的品。他其实是借着喝酒和我们聊天，聊天南海北、天文地理、时事新闻，跟我们打听周围的新鲜事儿。一顿晚饭总要吃上一两个小时。爷爷晚年身体出了点小毛病，最初酒还是照喝不误，逐渐减到每顿小半杯。老人家说，喝了80多年，如今要算总账了。1984年，爷爷胆囊不好，住院手术。北京医院的吴蔚然副院长跟他打趣，说，我这有瓶国外带回来的白兰地，等到出院，你拿回家好好开开胃。这自然是吴院长开的玩笑，爷爷回家后十分自觉地把酒戒了。酒不喝了，老友相继离世，健在的大多都身体欠佳，窝在家里养病。爷爷的朋友圈就此散了， 一时间生活变得单调，书桌上空空荡荡，没有书也没有笔。因为视力衰退，看书写信都不行了，听觉也越来越模糊，广播里的播音员好像伤风了，齁着鼻子讲话。老人家自己说，通向外界的两个窗口渐渐地关上了。在爷爷去世的前一年，冰心来我家看过一次院子里的海棠。这次相聚，父亲是瞒着爷爷偷偷跟冰心女儿吴青约好的。那天中午，爷爷午睡醒来，走出卧室一看，玻璃杯擦得锃亮，整整齐齐摆在茶几上。父亲告诉他，冰心要来赏花，这给了爷爷一个大大的喜出望外。那年春天，海棠花下，两个老人手握着手，耳朵凑在一起聊着天儿。第二年春天的时候，爷爷已经走了。后来每当海棠花开，我们都怀念他。有一年，我的母亲患了糖尿病，眼睛看不见，我摘了花放在沙发旁，问她香不香。老太太说，花儿每年谢了又开，人走了却回不来了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叶永和回忆爷爷叶圣陶的故事就先和您说到这儿，仅以此纪念叶圣陶先生去世30周年。这里是人物空间人物志，我是刘丽，再会。 蓝蓝的天空，银河里有只小白船，船上有棵桂花树，